有邓丽君的你就站在眼前，将时间带到你早上五点十一分，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暂时咧就去到上昼嘅五点半钟，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5月13噶啦。这个前奏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了，跟着一起唱。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总能等着你耶。 今晚我哋有，当然系张露姐姐嘅歌声啦。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 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咧骤雨系会减少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系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有几阵嘅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不稳定嘅。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啦，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5:30钟。唉，到底落雨落到几时啊？有时想同小朋友一齐去玩下户外活动都好难啊！ 亲爱朋友，大家来吧，同到花园捉迷藏。园里有座充足阳光，草地有空旷，大树加深好地方，小小身体一躲藏，大家站好先来抽签，看谁做豺狼，抽中了签的做豺狼，蒙起了眼睛站中央，其他的朋友找个地方各自去躲藏。你蹲在树下，我伏在山旁，不要作声不要响，屏住了呼吸，缩起了身体，精神好紧张，豺狼摸到你身旁，更有镇定莫慌张，找个机会马上就跑到安全地方。其实捉迷藏，亲爱的朋友，大家都来吧，玩玩捉迷藏。不论什么好时光，功课做了玩一场。亲爱的朋友，最好的游戏就是捉迷藏。朋友，大家都来吧，玩玩捉迷藏。不论什么好时光，功课做了玩一场。亲爱的朋友，最好的游戏就是捉迷藏。不论什么好时光，功课做了玩一场。亲爱的朋友，最好的游戏就是捉迷藏。 冇错啦，如果咧有一大班嘅小朋友一齐玩呢一个嘅捉迷藏咧，确实真系好开心嘅。咁啊，呢啲童年回忆咧，真系常常印喺个脑海里边。而家啲小朋友咧捉迷藏绝对好少见啊，因为佢哋多数都系坐喺度玩呢一个嘅游戏机啦，啊玩手机啦，或者系玩电脑等等嘅。真系时代进步咗，真系好多嘢都唔同咗。咁加上疫情嘅关系，小朋友与小朋友之间嘅互动都由这个的实体变为在线上边。好，刚刚带来有尤敏姐姐的捉迷藏。刚才给我一个吻，现在我有我要你的爱。 我要你的爱。 嗱，逢星期六咧，朝头早呢个时段咧，好多时候佩佩咧都会拣选一啲老歌送俾大家啦。虽然系短短嘅半个小时，不过咧都应该会满足到好多喜欢老歌嘅朋友嘅希望嘅。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咧，相信唔系好认识老歌嘅，都可能会听过嘅一首歌啊。有周璇姐姐嘅《天涯歌女》。好，咁啊，亦都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原本系去到上昼嘅五点半钟嘅，不过呢个时候咧。话俾大家听，天文台咧就将嗰个有效时间调到去今朝早嘅七点半钟，继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那大江东去不回头，又是浪滔滔，他又是静悄悄。爱情像流水，像那大江东去不回头。远向东流，流到沧海不停留。为了你，我为大江在呼号，看他心起浪滔滔。为了你，我为爱情在。桥和天涯，一种人儿何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众人儿何处寻找？看流水悠悠，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为了你，为了你，那大江东去不回头。 要你者嘅大江东去。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嘅新闻。呢个时候我哋有潘迪华。 敲一敲，敲敲。 说情人桥，日呀早千遍嘛，才断情人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美国当地星期日凌晨起解除国际航空入境旅客在出发前需要出示新冠检测阴性报告的要求。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说，总统拜登政府根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数据作出今次决定。有关数据显示，美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没必要继续要求航空入境旅客出发前出示阴性检测报告。官员又说，疾控中心将会在90日内评估今次新措施，强调如果有需要恢复出发前的检测要求，例如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株，疾控中心会毫不犹豫地做。美国当局自去年12月以来要求由空路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出示启程前一日内的阴性检测报告，但不要求在陆路边境 口岸进行检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家、亚洲以至全球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五年之内由根本上强化日本的防卫力，确保防卫费有一定程度增长，并且最迟在出年春季制定旨在维持印度太平洋海洋秩序的新计划，强调有必要防备不遵守规则、使用武力及威胁其他国家和平与安全的践踏者。岸田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2014年以来第二位在有关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日本首相。他说，在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和应对力的同时，亦会同共享普世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国家多方位推进安全合作，又承诺致力实现无核武的世界，促进美中两国就核裁军对话。中环云咸街昨日凌晨发生的枪击案，警方初步相信涉及两个帮派斗争，牵涉非法活动收益问题。警方说，六名怀疑涉案男子，其中四人被捕，另外两个人分别腹部中枪和头部受伤。警方又说，首要起回涉案的怀疑半自动手枪，而涉及真枪犯案的案件本港绝无仅有，市民无需过分紧张。港队代表江文蔚在南韩首尔举行的亚洲剑击锦标赛赢得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港队另一代表陈慧玲在同一赛事取得铜牌。江文蔚和陈慧玲在四强对垒，江文蔚以15-7战胜队友晋身决赛。江文蔚其后对战世界排名第一、坐拥主场之利的崔仁贞。江文蔚在落后形势下最终反胜对手，继2018年之后再度登上亚洲冠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92点，跌8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0点，跌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45，瑞士法郎0.988，加元1.279，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96美元，卖出1,871.96美元。

一首咧好代表我哋 DJ 嘅歌曲啊，播音人啊，唔知仲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啦？确实我真系唔记得啦。但首歌我仲记得嘅，爱定你一个，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有时咧，真系喺高兴嘅时候咧，饮多两杯咧，的确咧就真系令人好开心嘅。不过咧，确实咧饮得多咧对身体都唔系好嘅。不过间中一两次高兴下，我觉得都 OK 嘅。不过咁即系近排防疫措施咧，以前咧即系可能去啲蒲嘅地点咧，讲紧饮酒咧，可能即系一个杯可能可以传嚟传去咁样饮噶嘛，系咪？咁而家咧有呢一个嘅新冠肺炎之后咧，大家都应该系用翻自己个杯，用翻自己个支嚟饮咧，就系确实就安全啲嘅，同埋即系最好就唔好咁多人群聚集啦，系咪？咁如果大家去呢一个嘅饮酒之前咧，都做好呢个检测咧，咁啊最好不过啦，系嘛？好，带嚟咧有呢一个郑少秋嘅饮性啊，好咁啊，睇下今日咧，今日礼拜六啊，咁我系咪都可以出去蒲下咧？咁啊，睇下啦，似乎呢啲天气都系唔可以蒲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系减少，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啊。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跟住咧，我哋有红豆姐姐嘅出现，但红豆姐姐都有好几首咧，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其中一首咧就系呢一首，我都好喜欢嘅。有一日忘掉我， 心留在远处，身系姜素。像我当时是对错，不尽清楚。每番重聚再分离，会否仲难过？

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带嚟咧有许冠杰 Sam 去嘅呢一首《紫船》啊，哇！咁讲起呢一啲嘅水上活动咧，咁啊前两日睇到新闻咧，都见到咧，因为呢排都落雨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去山涧度游水咧，确实真系好危险嘅。因为以前咧，做清晨爽利嘅时候，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有一位嘅行山专家陈日访咧，就同我哋都讲下行山嘅路线啦。当中咧，佢都提过咧，即系喺山涧嘅地方，唔好讲落雨，平时就算唔落雨都好啦，行山涧都系危险嘅。对于可能熟悉行山嘅朋友，可能觉得诶呢啲小儿科啦。不过咧，确实咧喺有风有雨嘅时间咧去行山咧，确实有啲危险。除此之外咧，我觉得行山咧真系唔好一个人去啦，因为有时咧。确实一个人去嘅时候，你有咩事嘅时候，都真系好难去揾到你正确嘅位置。有时喺山上边咧，确实真系哇个电话好似咧完全都冇晒信息咁样。咁所以咧都系约埋三五知己先去啦。同埋咧，其实行山就可以行啲热门啲嘅。我对上一次行山都好耐之前，都应该系第五波之前。咁啊，同埋个女女一齐去约埋啲朋友一齐去啦。咁啊，哇！我其实出发嘅时候系四点几，咁啊去到山脚嘅时候咧系五点几嘅。咁但系咧行下行下咧，越行就越多人。到我行完嘅时候落山嘅时候，哇！完全望个旺角咁样。咁啊，行啲热门嘅山咧，确实又安全啲，因为条路咧都俾人行到平晒啦嘛，系咪？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一阵间有我哋嘅老友记啊，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好，我哋先听新闻，转头再见。 江文蔚同陈慧玲喺四强对垒，江文蔚以25-7战胜队友晋身决赛。江文蔚其后对战世界排名第一、坐拥主场之利嘅崔仁晶。江文蔚喺落后形势下最终反胜对手，继2018年之后再度登上亚洲冠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骤雨减少，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雷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佩佩暂时未有呢个烦恼嘅，咁但系咧，我知道好多身边嘅哥哥姐姐都有呢个烦恼。咁一阵间咧，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解夜尿呢一个问题啦。听埋呢首歌咧，就会请梁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雷安娜，真的喜欢你啊！真心噶，我冇讲假噶。因为你哋喜欢我，我自然就会喜欢你啦。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我咧就见好多时候咧，啲哥哥姐姐都同我讲咧，话咧佢哋夜晚个睡眠质素唔太理想，咁有时有啲就可能真系瞓唔着啦，但系好多朋友姐话俾我哋听咧，佢都系因为咧半夜要起身去洗手间，有啲咧唔系去一次，可能系要去两次，甚至乎三次，明明咧佢。即系瞓觉之前都唔系饮好多水噶啦，但系点解都会有咁嘅原因嘅咧？ 长者嚟讲咧，个夜尿机会系必然提高嘅。咁我哋其实都会从个生理角度考虑啦。一咧，其实就话，当然我个泌尿系统会有改动嘅。 当佢年纪大咗咧，个膀胱嗰个容量咧就会减低嘅。 嗯， 咁你要谂下咧，其实咧我哋一个即系年轻人咧，其实个膀胱咧可以装小便咧，其实装到400-500-500咧都有好多时绰绰有余嘅。 嗯， 咁譬如大家会可能啊，如果你去旅行坐长途车，一啲年轻人，我坐4-5 个钟头咧，人哋已经去洗手间一次咧，佢哋可能个即系个车。埋站要俾人去洗手间嘅时间，好多人都唔使落噶。咁但系年纪大嗰啲要，因为咧嗰、那个膀胱容量咧由400-500-500咧，就会下降到200-300。 哦，即系差唔多一半、哦。 系啊，咁所以你又谂下，咁会计下条数啊。其实我哋做尿系点嘅咧？正常地我哋做尿咧，其实我哋身体冇问题冇乜病咧，我哋做尿咧都系话每一分钟会做一。个毫升一个 cc 嘅尿量嘅， 嗯， 即系话一个钟头应该会制造咗60cc， 咁你就应该咧就系3个钟头180嘅咯， 嗯， 咁你咧就漫漫长夜啦嘛，漫漫长夜里边几多钟头咧？ 嗯，8个钟啊，最少 系啦，8个钟你8个钟乘60系几多啊？480 系啦 个 cc 咯，咁你头先讲佢可能200-205嘅啫，即系佢。咁200-205，咁你480，即係话 起码一次啦、啊。 一晚里面就唔会少过一次。 係啦係啦。 咁即係要接受嘅、嗯、即係我大家都要接受，即係你冇晒其他问题呢都至少要起身一次㗎啦。咁、 嗯、 第二个冲击系咩呢？就係、是、当然即係男女有别。 嗯， 即係男性呢就过咗50岁之后就有咩呀？ 前列腺嘅问题啦。 系咁，前列腺会咗压迫感，就压迫感咧就会令到咧佢排尿冇咁畅顺， 嗯， 即系话佢未必咧就系排得晒所有尿噶， 嗯， 即系话佢剩翻少少，咁你可能剩翻30-40，咁但系你女性咧屙嚟屙晒排晒尿噶咯， 嗯， 即系零啊，咁你起跑点系0-50，咁就争少少咯， 嗯， 咁啊加翻落去，咁啊男士避不免咧。即是起身兩次的機會會高啲啦，就算個前列腺未開始有病變，都有機會係會去到有2次都唔整㗎喎，即係話咁呢個又係嗰個天然嘅改變嚟嘅。 咁、嗯、 第三個因素、嗯、第三個因素呢就係話我哋喺嗰個飲食裏面啦，同埋我哋尤其年紀越大越會㗎啦，就係話我哋嘅活動比較少咗，咁我哋水分聚積呢会多咗喺下肢，咁你可以坐得多啊、嗯！见到啲长辈可能80岁或以上，你多到佢一日坐喺度啊，少活动啊，咁咧啲血液循环喺脚部血液循环咧就冇咁好嘅时候咧，喺下肢部分聚积多少水分喺我哋嘅软组织啊、肌肉里边。 嗯， 咁样咧系咩咧？当佢瞓平嘅时候啊，瞓平嘅时候咧，血液循环就会翻翻心脏啦，即系话等于饮多咗两杯水咯。 嗯。 喝多两杯水，好似喝多两杯水，咁你去血液循环，佢排尿就会多咗啦。咁所以夜晚黑个尿量又比例上多，即系夜晚黑个尿量，你撇除咗饮水之外，你都会比后生会多咗噶。咁呢三个因素咧，就会令到咧老人家多一啲嘅夜尿系个必然嘅因素嚟噶。 系嗱，虽然咧你话一个必然嘅因素啦，有啲朋友就好似佩佩咁，真系醒咗之后咧就瞓唔翻嘅，咁就好大件事噶咯噃。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哋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啦，同埋我哋有时候可能啲疾病啦，头先讲前列腺嘅问题啦，如果你发作原来系好困扰你嘅，可能夜晚起身可能要3次或以上，咁就系一个男士嘅前列腺嘅问题机会系最大嘅，咁所以睇医生。去揾出個前列腺所謂即係增生症有幾嚴重啦，咁呢啲咧都有好一啲嘅適合嘅藥物可以令個前列腺暢通啲嘅，咁或者前列腺太大嘅時候可以動手術令佢暢通咧，都可以減少呢個夜尿呢樣嘢啦。咁我諗即係呢樣都係重要啦，即係減少要起身嘅次數頻道。咁另外就係個飲水嘅習慣啦，夜晚即係發覺嚇、啊、比較多要起身即係小便嘅話，你諗下嗰個飲水嘅時間啦。其實啲飲咗水之後，約莫2-3个钟头先排嗰啲水出嚟嘅。 嗯， 咁我哋通常中國人咧都最習慣係咩啊？ 飲湯啦。 嗯，可能如果太夜食飯或者太夜飲湯，咁啲水就積聚咗喺個身體度咯。 啱啦，其實你食嘢嘅時候都好多水分，飲湯又有水分，咁、香港人嘅習慣都可能係夜食飯啦。 係要等埋啲後生啊嘛，係咯。 可能八點啊，咁啊八點半九點食飯，咁我哋好著重嗰個湯水啦。咁你食完飯先飲湯，咁可能飲一大碗湯。咁你就可能九點，咁但係你可能十點半、十一點就瞓，咁對，咁咪夜晚黑嘅十二點零已經開始要排尿啦。 嗯， 咁即係要改變啦。即係話我哋喺八點後嘅水，如果你真係困擾嚟嘅咧，係八點後嘅水分咧就移去八點前啦。 嗯， 即係飯前湯。 甚至乎如果是晏昼煲落的汤咪晏昼饮佢咯。 是啦啱啦。即是话我哋是饭前汤，即是晚饭前的汤水。即是可能是六点就开始饮个汤。咁呢就变咗呢你喺瞓睡前呢排咗个汤嘅。咁另外呢就係话喺夜晚黑嘅时候少啲饮水啦。咁就習慣好多人習慣就係臨瞓之前饮杯水喎。 係啊，因为佢话会口干嘛。 咁年纪大咗就避免饮一杯水啦，咁你真系湿口噶，咁你就将嗰个进水嘅，即系我哋都应该都要一公升至一点五公升嘅水分嘅，不过就将佢向前吓，朝早起身系饮多啲水，做多啲运动，咁啊，另外咧就系你可以喺黄昏嘅时候开始做多啲运动，即系做咗运动咧，激化咗我哋血液循环好啲，咁我哋个水分向心行得好啲啦，咁呢就系方法令到我哋。在个生活条件里面。咁第三样嘢就係话我哋可能有疾病啦。除咗前列腺病啲疾病就可能会有心脏病啦。心脏病里面可能就需要用药物啦，排水排得好啲啦，喺日间排咗水夜晚黑就会少啲尿啦。咁另外我哋有时你可能妇女有妇科疾病啦，尤其是更年期后我哋可能有啲嘅更年期后嘅阴道炎嗰啲。亦都会刺激容易尿频嘅。 嗯。 咁有部分嘅患者就係我哋叫做所谓膀胱过动症。 嗯。同、 埋我哋一般嚟讲我哋储到个膀胱去到300先至会即係开始急尿。咁但係有啲人就可能去到150cc 呢个膀胱开始收缩。 嗯。 佢收缩嘅时候你就会有尿急嘅情况。但你未必奶尿不尿急。咁你话瞓着觉咩嘢会叫醒你呢 嗯，通常是急尿咪会自己起身咯。 咁你个尿急你你百五啊尿急咯。 系。 咁尿急醒咗，咁你咪屙尿咯，系嘛？ 嗯嗯。 咁你呢啲膀胱过动症嘅人士，又可以有药物可以治疗嘅。咁、所以现时都好多好有效嘅药物咧。当然我哋有咁症状，做晒一啲嘅，即系我哋个生活习惯改变，就系、都系唔得嘅时候，可能做啲检查啦，发觉有所谓膀胱过动症嘅情况。佢個排尿嘅次數都好頻密，可能一日要排尿有8次或以上，已經所謂膀胱過動症啦。 嗯， 咁膀胱過動症嘅時候，我哋就當然要檢查啦，睇有冇感染啊，有冇其他嘅膀胱問題。如果冇曬依已撇除曬，純粹一個即係生理嘅改變嘅膀胱過動症咧，就可以使用一啲針對膀胱過動嘅藥物。 嗯， 減低佢嗰個尿頻咧，就自然咧有較好瞓啦。 嗯，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咧，会唔会咧？如果瞓觉之前俾压力自己，我一定要屙清佢先至去瞓啦。其实呢啲压力系咪无形中令到自己更加容易即系半夜要起身去厕所嘅咧？ 理论上就唔会嘅，咁所以咧，我哋头先讲个生活习惯重要啦。我哋个排尿啊，我哋谂下，我哋瞓觉之前，如咧即系储啲小便会多啲，就唔好咁早去洗手间小便，咁咧就。差唔多臨瞓之前嘅15分鐘至屙小便啦，咁譬如話臨瞓之前咁，我一個鐘唔好去廁所住，即係等耐 啲， 等佢儲夠啲，佢一次排尿都排清佢，咁咧就你可以褪嗰個都係夜晚第一次去洗手間嘅時間褪遲啲啦，咁褪遲咗三個，變咗瞓落床嘅3.5小時後，咁你咪又飲少啲水，咁你再起一次身。去洗手间排尿之后呢 就可能夠你瞓一晚六個鐘嘅時間咯。 咁啊，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反而咧，佩佩都有一樣要特別提醒啲哥哥姐姐咧，就係講緊夜尿嘅時間咧，可能咧即係周圍都係即係冇燈噶嘛。咁如果可以安翻個嘅小夜燈，你一喐嘅時候咧就會自動著嘅，咁你去洗手間咧就會安全好多噶啦。 是是 好，今日咧，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病症继续探讨咯噃，拜拜， 拜拜。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在朝与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为了庆祝香港特区政府成立25周年的这一首的主题曲前，有多位香港的歌手朋友就一起合唱的。亦都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6:29那些，就是说今早的清晨爽利又要告一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